你就是狗，欠揍的狗，爱乱便便，然后装萌。你就是狗，张开大口，只要一副破头，你转身走。 你就是狗，前奏的狗，摇摇尾巴，将军走走，你就是狗。